好啦，咁啊最大嗰个话头啊，咁啊应该系Terminator 啦，未来战士啦， 冇错， 系咯，啊咁大家睇到啲乜嘢讲下？ 系啦，咁就循例都有最新嘅 Terminator 出现， 系， 个形态我觉得有少少似 T1000，但唔知点解系黑色嘅， 系， 哦，嗰、那个好奇怪嘅。佢而家系一个咧二合一嘅嘢嚟嘅， 系 咯，好似系两只咁， 液体金属嘅喎，佢系 系啦，即系其实佢可以一咧拆二啊， 系咯， 咁佢个面嗰阵嘢走出嚟咧，可以自己 form 一个人形，即系嗰棚骨咧又可以自己作战嘅，佢有咁嘅玩， 系啊系啊，好， 咁到底其实佢根本系两个机械人，佢平时合埋即系火龙水龙嘅，即系。但是雖然他其實有點像，因為他獨立行動的可以，他 有少點像近似 TX， 但 TX 就不可以分體了， 嗯，是的，其實是怪一點的，其實是不是真的 很特別的，又不算，不過其實怪一點，即是他是 二合一的，總之他是可以分離 的。另外有個女性的 Terminator 啦，就是阿雙初說他是佢見過最似人類嘅一個喎， 即係佢初初咧就唔知佢係啊，但係見哇點解佢可以同嗰兩隻嘢打嘅咧？咁同埋佢嗰啲佢嗰啲鐵絲 手臂個皮膚都係怪怪地嘅， 佢就會整爛咗。你見到裏面係有啲網狀咁嘅構造嘅， 好似纖維咁樣咯，裏面係嚇。 係啦，但係佢會受傷嘅喎。 嗯， 你見到佢啲皮膚都係會受傷嘅。咁 係啊係啊， 咁呢個鼓咧？但估其實佢可能係改造人，佢唔係 Terminator 嚟嘅， 嗯， 即係佢係改造都可以同 Terminator 打嘅人類嚟嘅，其實係， 哦， 即係佢自己話自己係人嚟嘅， 有咁樣， 係啊，佢話佢係 human 嚟嘅， 咁但係會唔會有好似上一次 Terminator 咁，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機械人咧？ 唔知啦，但係因為佢係翻嚟救嗰個墨西哥妹噶嘛， 係嗰個女仔嘅翻嚟救，嚇， 係啊，咁佢係好人嚟嘅，即係佢係做救嗰個嚟嘅，其實係。同埋應該佢初初都係講佢點樣由時間旅行嚟啊，咁又俾差佬追啊，咁應該係有呢啲劇情。咁佢呢個話頭咧，可能跳咗啦，係啦，係啦。咁佢咧就同嗰兩隻嘢打嗰陣俾人夾高咧，突然間就有人出現救佢嚟喎，邊個咧？咁就係呢、這個就係、是、羅蘭啦，係。罗兰嘅呢套戏咁啊，原来系老到唔认得嘅Sarah Connor 啦，就 系、 是、Linda Hamilton 做翻， 都认得嘅，其实系 啦 ，Linda Hamilton 做翻，但系真系好似罗兰嘅呢度， 系冇错。 佢竟然扫完之后都唔单止攞只肩托式导弹出嚟射鬼佢，哇！ 而家做嘅嘢啊，佢 系 唔系喺呢个007入边啦，呢、這个。 啲 咩铁掌水上漂？ 哦，系啊系啊，射下你 嚟 落嚟，啲飞炮，古明话， 系啊，古明话，攞啲迫击炮咁，砰，嗰啲飞。 射下你嚟住。 咁当然佢 点解冇后撞力噶？ 当然佢唔系揸渣鼓或者高大嗰啲迫击炮啦， 系 啦， 无后撞力噶嘛，大佬。 系啊系啊，肩托式噶嘛。 系啊。 肩托式啊嘛，即系佢真系一支管咁托喺个膊头短嗰只嚟嘅啫。 啊，顺便讲讲啊，千祈 唔好睇少啊！呢支可以打飞机噶，同你讲真系嘅。 真嘅真嘅。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企喺呢支嘢后面啊，系会死啊。 哦，咁佢梗系咁喷又劲噶嘛，如果点会冇后助力啫？ 个后助力咪去咗后面咯，就系。 系，当然系咯，佢唔喷点会有可以反个后助力？ 嗯， 系。咁啊癲嘅呢支嘢，我驚唔係作嘅，真係有嘅，係亦都真係係咁樣寫嘅，唔係搞笑嘅喺度嘅，咁啊，哇好勁咁樣走出嚟就救鬼咗佢哋喎 ，Terminator 俾人救嘅真係，真係渣啊大佬，咁結果咧，咦，竟然佢哋唔識佢阿水嚟嘅喎，哇咁出名嘅反抗軍領袖嚇個老母，唔識，原來咧嗱我估咧佢新嘅歷史嘅未來咧唔係咁樣嘅。 嗯， 佢唔再系嗰个反抗军嘅头嚟嘅，应该系你都反抗 军。咁几乎冇咗张 Connor， 唔通系？ 唔系嗰班人组成啊，直情个反抗军系。 哦。 一好明显，佢嗰个未来褪后咗好多啦，呢度 系 嘛？派嚟嘅 Terminator 都 advance 好多嘅，即系唔系啲 T800 呢咁鬼即系旧式，即系嗰个 Skynet 都可能都唔系嗰个 Skynet， 即系佢可能都叫做 Skynet， 但系唔系嗰个 Skynet 啦，已经系咪？你要后咁多先至出现，因为佢而家呢个时代。唔係應該已經打緊啦咩？ 係， 即係如果喺個原本歷史，咁呢個佢其實佢都仲係好太平嘅喎。 係啦，褪啦。咁會唔會呢一個墨西哥妹嗱？我估嘅咋，純粹其實係新嘅領袖個媽咧。咁所以阿 Sarah Connor 就話佢嗰個女 Terminator 問佢啊嘛，我點解你要保護呢個女仔？佢話佢即係話佢都係同佢一樣啊，覺得即係佢同佢係一樣嘅咁咯。即係佢曾經都係佢咁樣。咁如果咁講得，即係呢個係新嘅聖母啦。 Okay. 嗯。啊，咁呢度個未來歷史應該係唔同咗咯，係即係唔 即係你意思Terminator 係唔會玩平行宇宙嘅喎，其實佢係咪？ 你睇佢咧一路都好似係個未來改變咁嘅咯。 即係唔會平行宇宙嘅。 唔知道有冇啦，即係唔知有冇啦。但係總之佢翻嚟嗰啲係唔同咗嘅歷史咯。咁佢呢個其實呢條橋咧已經係唔同以前啦。即係好多人話睇都冇新嘅一啲，唔係啊。佢因為就話俾你聽個歷史冇好似佢哋原本知道咁樣發生到咯。虽然都有 Skynet， 但系呢个系新 Skynet， 所以亦都有新嘅反抗军。 即系 经历 咗咁多嘢之后，其实已经改变咗个历史啦。 改变咗啦，系啦。咁新反抗军系后来先出现噶嘛？咁点解系佢哋成立？即系因为 Sarah Connor 都咁老，都冇反抗军咁。 系咯， 咁咪反抗军啦。 因为其实嗰个之前啊 ，Christian Bale 嗰集系2001几已经打紧噶啦，其实。 系啊。 系，但呢度都仲系和平嘅，仲系未发生即系 judgment。 即系好似仲系而家嗰个时代咁，冇任何改变咁样嘅。 咁所以咧，佢成直接问嗰个女 timer， 你仲有几多时间？即系其实 Sarah Connor 就好清楚系咩事嘅，佢知道呢个系新嘅 timeline， 即系新嘅，唔止啊，即系佢讲佢系新嘅未来啦，所以咪亦都唔系再系佢哋嘅世界啊，吓，嗯。咁而呢度咧最特别就系大家都会问啦，咁 John Connor 去咗边？嗱，其实咧呢样嘢我一早讲咗噶啦，吓，可能系死咗。嗱，一喺個演員表入面咧，你淨係見到有個細路咧，就代阿 John Connor 做翻細路，但係仲係代嘅啫，講明咧佢係會 key 翻個樣子上去嘅，即係以前嗰個細路版本嚟嘅。 係。 咁會唔會其實佢呢個歷史係佢深烤咧喺 T2 或者咩時候咧，阿 John Connor 已經被殺嘅咧？ 有可能。 應該係啦，如果唔係咁，佢都唔會呢啲肯定係回憶裏面出翻嘅啦。咁回憶只係會見到有細路嘅 John Connor， 應該佢已經死咗。咁亦都會唔會同呢個新歷史係有關係嘅呢？咁唔知呀，唔清楚啦，係啦。咁呢度當然佢唔會講住啦，咁我哋入場都係想睇呢個謎㗎嘛。再出嚟去嗰邊呢度提都冇提過，係呀。咁同埋呢度最怪就係呢，佢哋竟然去搵邊個呢？佢三條女竟然就去一間屋度呢搵阿諾斯華辛尼加，但佢係一個老伯嚟嘅。咁到底佢係 Terminator 嚟㗎定係佢係人嚟嘅呢？暫時唔知嘅，因為佢出咗出嘅啫。咁就兩個講法啦。 Terminator 點會又變咗老人家嘅咧？ 咁佢咪之前咪講話佢啲生化部分都會老咯，但 係 根據詹士金馬倫個講法咧嚇，佢就話佢就會係即係可能佢有兩個蘇人真係家啦，我唔知啊，係咯。咁即係可能嗰個係後生樣嘅咪黐八八咯。咁其實呢個老人家可能就係真人嘅，咪就係嗰個原型咯，即係人嚟嘅，其實基於呢個人嘅樣子。整嘅啫，咁呢个系真人嚟嘅，咁可能咪终于出现呢一个人咯。咁但系呢个人其实喺 T3 嗰阵咧系有出现过，但系 cut 咗噶嘛。但系嗰个系搞笑嘅，系 William Candy 傻佬嚟嘅，吓，讲嘢又唔正嘅，啲英文好搞笑咁样，吓，咁跟住佢系利用咗另一个黑超即系嗰啲咁嘅 Asian 嘅声咧，配埋佢嗰个样咁而整成黐大白噶嘛。即係佢嗰個咁搞笑講係咁講，咁但係我諗呢個當然佢冇唔係咁啦，呢度佢冇嚟搞笑嘅呢、這個，咁但係呢度到底呢一個 Idol 係邊個嚟嘅咧？咁就暫時又係唔知嘅，都冇乜點影嘅，就係影佢開個門出嚟嘅啫。 嗯， 係啦，咁啊都相當神秘啊，咁啊似乎今次嘅戰鬥位啊都係喺呢個女 Terminator 度啦嚇，即係佢係，咁但係佢係咪 Terminator 咧？咁既然佢話佢係人，應該都唔算係 Terminator 啦，係嘛？咁 系 最多好似阿 Sam Washington 嗰啲咁，其实系被改造成为咁样嗰啲啦。即系其实佢系人嚟嘅，原本可能系改造到咁样，变咗咁嘅，变咗半机械咁，就可以同啲 Terminator 打嘅咁。咁到底系啲反抗军自己改造啲战士啊，定咩咁？佢唔知啦，系啦呢度。咁啊，其实所知都唔多，不过从而家所睇咧，就应该系新未来系有全部嘢系变晒咯。 嗯 嗯，系啦。咁而 Sarah Connor 亦都唔再喺新嘅未來世界有咩地位嘅，所以咁但係佢哋以前同 Terminator 戰鬥過嘅經驗就可以俾佢哋啊嘛。 系咯，咁呢度就好明显啊 ，Skynet 超劲，可以出嚟吓随便可以，即系都射低呢个新 Terminator 咁样，咁啊不佢不嬲都用火力噶啦，啊即系过瘾喺呢度啊嘛，就 系， 系，系咯，咁好唔好睇咧？暂时不能够可以做任何估计，系啦，咁我阿马仔起码系咪觉得话都唔系咁同先啦？起码讲啲嘢。 唔係個畫面同埋佢 sell 啲嘢唔係咁一樣咯，因為之前其實咁多集佢每次 sell 都係一樣嘅，我覺得其實佢 sell 樣嘢。 係啊，呢個 就算個畫面轉咗做第二樣嘢，但係 變咗李炳憲做 Steven Dowson， 佢咪又係做翻嗰啲，咪又射到個頭先個窿，專登刻意做翻嗰啲鏡頭啊，仲要。 係啊， 其實佢就算 send 佢翻嚟打多次，咁亦都未都會發生個同樣嘢啦。 係。 同埋佢都唔係 send 翻去嗰陣 send 咗係八幾年，咁更加冇理由做翻同一樣嘢㗎。咁呢啲就好明顯係一啲外邊人咧喺度想扮嗰啲，即係阿福井嗰啲咧。 係咪睇咗佢咪話致敬位咁咪再重做一次咯？ 佢咪個假馬沙又講翻馬沙啲嘢，咁其實好膠。咁呢套就好明顯係新故事嚟嘅，你睇得出全新嘅。咁好唔好睇當然未知啦，係咯。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個感覺似上一套 Genesis 囉，咁有啲人就話咁但係冇啊龍母啊好好多嘅， 係 即係唔會死先，超過個 唔會 黑死你先，係咁你有返啊 Linda Hamilton 做 Sarah Connor， 咁呢個已經係其中一個賣點啦，即係其實呢套係有幾個有兩個人返嚟先啦，最少係有 Linda Hamilton 同埋 Idol， 咁你個感覺係 Terminator 嘅感覺強烈，咁同埋啲人都其實都鍾意睇啊 Linda Hamilton 做 Sarah Connor 嘅， 係 當然係啊， 係囉，即係其實佢從來都係主角嚟㗎嘛，係 啊， 點可以冇咗佢呢，係囉，其實你可以話佢嘅人生嚟㗎嘛，係囉，咁你有返佢咁都合理嘅，係囉，咁但係已經咁老啦，咁仲有冇咩睇頭呢，咁仲打唔打得啦，大佬咁啊， 冇難喎。行出嚟個款幾有型喎，又 幾有型。哇！你睇佢都粗翻大隻嘅，大佬咁老啊， 有 少少 得嘅喎。 起剪嘅隻手，大佬，唔係阿婆動下動下咁碌出嚟㗎，唔係坐輪椅啊，大佬。 係。 咁啊 ，Ino 地都粗翻曬㗎，呢度啊，即係當然冇嗰時咁 fit 㗎啦，但係都。套翻曬先拍㗎，係咯。咁所以我諗點都點係講 係。今次導演就係死侍第一集嗰個導演啦。 係啦，即係死侍第一集導演係啦。 嗯， 係。 咁第一好唔好睇就唔知啦。 我質量好嘅係。 我覺得都會好過之前嗰幾套，即係第啲人拍嗰啲咯，最少。 係。你話要超越？詹士金馬倫嗰兩套我覺得就冇乜可能。 追返一二集追得上一二集就難嘅。 好難真係好難㗎啦。 你好過之前嗰啲就算啦，係囉。或者唔好太難就算啦。 今次故事寫即係寫個劇本詹士金馬倫有份 嘅。但係冇用㗎喎。其實佢最叻係講故事喎。 嗯 嗯。唔係佢拍即係唔係佢講嘅話呢，其實唔一定好睇囉。 嗯係。 係呀。那個橋段咁佢好多嘢返嚟有返嘅，一開始佢咪影住個公路啊嗰啲，咁佢咪有返囉。 嗯。 即係你記得 D2 咁其實 喺個公路度咁咪 我 咁唔知 future 係點咁㗎。 唔知佢拍成點啊，咁起碼我覺得如果詹士金倫自己寫返，我唔會重複返之前一樣咁照答㗎喎。咁呢度起碼已經好嗰啲 啦。係，咁重複性呢個應該就點都係冇咁高㗎啦，一定係想講個第二樣嘢其實先。咁同埋墨西哥呢個元素好似重咗啊。咁我唔知呢個有冇同阿 Donald Trump 嗰啲政策嗰樣嘢諷刺佢有關係啊？咁當然以前都有墨西哥，因為佢哋走落去嗰班 friend 啊，啲武器點嚟嘅墨西哥嘅，即係唔係話呢集無端端咁講？咁但係嗰、那個佢哋救嗰個女係墨西哥妹啊嘛，係即係新性武係一個墨西哥妹咁重咁就，我覺得有少少㗎啦呢樣嘢，係啦， 嗯， 係啊。咁同埋你話女性嗰樣嘢都係嘅，咁你好明顯係三個女咁做主角嘅， 係 啦，係嘅，呢個已經你好明顯嘅，呢個 戰鬥角色變曬女啊嘛，好似 變曬女，冇錯啦， 咁係女班嘅，咁呢一件事有冇影響 Terminator？ 我唔敢講啊。 唔係要睇下佢有冇刻意做嗰陣時做到突兀啦。如果佢正常做又冇所謂。 唔係啊，我恐防咧主要戰鬥係呢個女呢個 Terminator。 咁呢個已經係嘅咯，我覺得。 我呢個應該一定係添㗎啦。 係啊， 一定 係啊。你見到都係不斷都係佢打嗰個新 Terminator， 唔係 Ino 啊。係。 呢個已經低咗咯。其實 即係 Ino 即係出下嘅咋。類似係 嚇，咁我覺得演知嘅喎，睇咗預告，我覺得係，係最緊要係佢做嗰陣時有冇好突 住。唔係睇住 Idol 即係去打嘅，你就會仲會唔會好睇啊？你覺得 嚇？咪睇佢拍成點啊？要 嗯，我覺得唔係 Idol 做主要打嗰個就好難好睇嘅， 係。 嗱，你唔好话转咗女啊！你将个 Terminator 变咗唔系 Idol 样，你都唔睇啦，系嘛？ 咁系， 系嘛？你都系想睇下 Idol 啫嘛，系嘛？系嘛？唔使讲嘢啦，系咪？ 吓，唔系我冇啊！呢个我之前已经讲咗啊，跟住 啊，你冇噶？ 系啊，我向都冇嘅，我嘅将要系咪好睇嘅？其实睇 哦，唔系啊！咁如果系咁，使乜搵翻 Idol 同阿 Linda Hamilton 翻嚟啫？當然係因為啲觀眾想睇佢哋啦，咁如果佢哋翻嚟只不過係客串咁，我就覺得真係嘥啲咯。 咁應該睇下。 如果你搞到變咗阿公主啊、阿 Han Solo 哋咁樣啊、Luke Skywalker 咁就冇乜意義㗎喎。即係其實瞪住阿 Ray 咁樣咁，你覺得有冇？咁而家仲唔係咩？都感覺都係㗎喎，應該係。是要来放咗佢哋嘅啫喎。嗱、那个试点一定唔喺下 Sarah Connor 度㗎啦，你都知道啦。 嗯。 你都知㗎啦。咁连 Idol 都再退低啲咁，你即係仲得唔得呢？咁唔一定唔得嘅，但係我会有啲怀疑啦。係囉。咁、 嗯、 但係我睇就冇得走雞㗎啦，睇一定睇嘅。 嗯。 嗯。咁就大家讲下啦，係。 嗯， 系，我都睇过噶，冇系咯，咁啊马仔咁啊分分啊，阿明啊新啲咁样，快啲讲埋啦，要快啲完啦，我哋完啦， 够咗， 讲埋啲尾啊，快啲。 嗯，咁我睇完， 快啲啊，快啲。 嗰个系觉得正啦，都唔使问啦，系一定。 你觉得正嘅 ，OK。 嗯嗯。啊，都会睇咯，系咯，同埋边个女主角咦？佢点解戴咗阿洛斯华辛力加个眼镜嘅？系咯。 系乜？边度啊？边度有咩？ 有一度佢拍 你话 系啊。嗰出场嗰已经系佢戴住个眼镜，有个迫击炮出嚟射佢嗰阵时已经系啦。嗰度 咩女主角嚟？ 又只阿咩阿莎拉康纳啊？ 哦，你讲 Sarah Connor 啊？系啊。 所以佢唔系女主角嚟嘅，佢系嗰个女 Terminator。 系。嗯 嗯， 系咯， 同埋有啲人觉得喂重拍咁样噶， 嗱好多啊香港娱乐话， 系啊重拍， 香港就系咁闹啦， 系啊好闹，你睇唔到咩？ 系 咯， 但系演赢咗啦， 唔使睇噶吓咩啊？ 演赢咗啦，如果佢唔系攞翻啲 I P 拍嘅话，就连留言都冇啦，正常嘅 系咯。 咁但係啲留言係 negative 㗎嘛 吓、啊、但係而家佢都冇咩喎，將要套戲出咗有冇睇就係、是、因為頭一批睇完如果話好睇啲人就會再睇㗎嘛。 係呀、 啊。我唔敢講啦，係所以呢套冇得走嘅，我就係點都。即係佢話係 Terminator 第一次真係係有第三集㗎嘛，其實係。 係呀、 啊。 即係如果你當呢一個叫做係咁樣係先係三集嘅，唔係以前嗰度 T3 嗰度唔計嘅。咁、啊、之前有玩咗幾次都係話係第一集就冇咗尾啊嘛，係啊 Genesis 啦，跟住啊 Genesis 即係上一次龍媽龍母嗰次，咁再之前啊 Christian Bale 又係噶嘛，又話係新 Terminator 第一集又係死咗噶嘛，有第一集就冇落去噶嘛，咁佢話呢次應該係第一次完成到三集三部曲，係 啊， 即係主要係占士金馬倫三部曲先啦，係咯， 係咪播翻第二集啊？ 你又唔覺得 TV 係真係佢第三集嚟㗎嘛？係。 系啦，同埋呢度要讲啊，好多人都唔知咩事。其实佢讲明今集咧，系其他嗰啲后边啲故事系冇发生过嘅呢条 timeline。唔系涉第二、第三集中间嘅时间，好明显唔系，因为过晒噶啦。 系 呢度系讲紧而家，真系而家，即系冇发生过 TV， 乜都冇发生，亦都冇发生嗰啲电视版咩《Story Chronicle》嗰即系啊，即系个女生咩嗰啲，全部都冇发生嘅。你当咁啦。OK， 咁啊 ，Sean Connery 好明显都冇大过啦，咁你都系重新由 T2 之后发展出嚟嘅故事。 嗯。 咁中间到啲 T2 同呢度中间发生咩事，而家完全系一个谜嚟嘅。系、嗯。佢真系都阿 Sean Connery 去咗边系一个谜嚟嘅。 唔系，因为我系死嗰个 Sean Connery 死咗系大家都咁估。吓、 啊。唔系，我系一个就系 Sean Connery 呢个角色就系死得。 咩意思？ 吓、啊，佢咪有？ 需要呢个角色。 系啊，由呢个救世者一路。喺度俾人哋一路每一集系咁整碎嘅，系一个废柴啊！第三集，跟住之后第四集变好啲啊 ，Christian Bale， 跟住之后第五集就变咗 Terminator 自己变咗，跟住今集仲死埋。 唔系我哋估佢死咗啫， 系咪？即系我意思话， 系呢个新嘅未来咧，咁系真系唔需要佢噶嘛？ 系啊，我就系话一路唔好似越唔使要呢个角色嘅。 系啊。咁同埋，如果而家都係要強調翻女性嘅，咁你擺翻喺個聖母呢個角色咪得咯？其實耶穌唔需要存在嘅。係。乜耶穌都係死咗㗎，係咪？係。 啊。 係啊。聖母冇死啊嘛，係咯。 係啦，係咁多啊。 咁而家佢咪繼續係用女性作為主題咯？而家佢反而變咗係咁。嗱，其實以往當然都係主角係阿 Sarah Connor， 但係唔同嘅。我哋之前睇冇覺得話嗰套係女人戲啊。咩唔係嘅，嗱我希望呢套冇唔會變咗有女權電影咯，女去打女就應該冇問題嘅，我 OK， 你唔係搞女權就得㗎啦 ，OK， 嗯 女 Terminator 都唔係有問題嘅，嚇，喂嗰個女 Terminator 平時靚女嚟嘅大佬，我叫佢走出嚟宣傳嚟好靚㗎，唔喺呢套戲裏邊男人咁嘅。 睇个样子，佢系短头发啫，但系睇个样子都系靓嘅，睇得。 唔系佢宣传都系短头发噶，咁但系佢系靓噶，唔系咁样 靓嘅。呢件嘅仲有一件背心啊嘛。 系啊，即系 一件背心，有冇做得麻甩佬背心嗰啲？ 系啊，真系好麻甩佬啊呢度。咁啊 ，anyway 啦，咁点都睇噶啦，我就走唔甩噶啦，系啦。 系必睇噶啦。 唔系啊，有人话唔使睇啊，讲到又重复又重复啊，系咯。系咯，咪嗰班友嘥气啦，插盲只眼啦，咩戏要睇啦？佢 系 啲下半世都唔使睇戏啊！佢哋 OK， 喂，就系睇马虎啫，有啲人唔系 啊，马虎都唔使睇，完咗啦，复仇者咩睇啫？系嘛，系啦，咁啊 ，Star War 跟住会点啊？暂时未有消息啦吓，总之就话权力游戏班友其实就系因为赶过嗰边开工啊，系啊， 系 就系咁啦，冇乜特别系。有冇嘢要讲吓？权力游戏有冇嘢要讲吓？ 好啊， 一 群 佢俾人闹到飞起之外吓。 冇啦， 冇睇到 啊。好啦，冇我哋讲另一个诶话题啦，冇啊嘛。 系啊， 冇啊嘛，我分分冇 啊。 好，另一个话题 ，Anna 系咩嚟嘅咧？咁啊，香港暂时都唔知上唔上啦。咁就系詹士今日轮之外咧，我都评价差唔多咁高嘅。路比桑，你留意先，之前嗰阵烂片咧。同樣同詹士今日一樣，唔係佢自己親手執導嘅，係佢親手執導啲戲咧都唔錯嘅。咁當然上一次《千星之城》咧，我都唔可以否認嘅，又有少少賴咗嚇。咁但係我就覺得係因為佢都係嗰啲咧，唔係好 handle 到啲即係特技啊，即係 CG 啊嗰啲嗰只咯嚇。 係 嗯，詹士今日輪就冇呢個問題嘅喎。 係。 咁但係咧，佢拍人嗰啲，即係你好似睇 Lucy 咁啊 ，Lucy 未後屘咁誇，前面都幾好睇㗎。係 啊。 咁後屘誇嗰陣，反而開始冇咁好睇㗎嘛。咁好明顯咧， 太冷嗰啲啊，係咯。 你個上一班太全部係人做咧，其實喂，但係超好睇啊，大佬。 係啊。 咁以前就算第五元素唔係好多特技睇，但唔係而家啲咁多嘛，同埋佢都好多 practical effect 嚟嘅嘛，佢唔係話淨係 CG 嚟㗎。佢嗰啲外星人好多都係化妝啊，著皮套扮嘅，唔係獅子人嚟喎。咁所以佢變咗嗰種拍法，佢都仲係實戰咁，佢真係打嗰啲係真係喺個片場度砰砰砰咁炸嘢咁，嗰啲佢梗係拍到啦。如果你嗰啲嘢開始越嚟越假，你去到 呢個嘅星星之城，哇，定 C G 嚟嘅嗰啲外星人係點得啊？嗱，咁而今次呢、這個啊，呢、這個咁嘅 Anna 係邊個嚟嘅咧？其實就係上次星星之城入邊嗰個外星公主嚟嘅。 哦， 嗰個外星公主咧，其實係有即係有個人演嘅，反而。即係當然佢係 CG 咗佢啦，咁但係佢讀翻族人就應該冇啦，所以好鬼假嘅。咁呢個公主就係呢套嘢個 ending， 其實都係啲 model 嚟。哇！呢度我就覺得佢啲打鬥咧，佢又唔同啊，即係之前嗰度乜鬼嘢話咩啊？ 原子殺機， 原子殺機唔同嘅。佢又打得好狠，但係咧佢又可以靚嘅喎。 係啊。 佢靚嗰陣就好靚，但係佢狠嗰陣好狠嘅。佢真係打到天下鬆降嘅喎，佢又唔係話成日都扮曬靚女嘅，佢咪扮靚女嗰陣咪好靚咯。混入去人哋度嗰陣咪好靚咯，好 model 嘅。 係啦， 打嗰陣好狠啊，好狠啊， 好狠啊，係啊， 狠勁啊！哇，我拍得幾好啊，就成哇！如果但係呢套都話唔使睇，我就唔知咩事啦。 係啊，特別佢嗰度玩攞兩隻瓦碟啊。你去用當武器啊，喺度打到爛曬嘅時候就用割人啊嘛攞嚟。系咯，仲有咩？攞兩支槍同人打嘅時候，攞個人肉嚟去做盾牌啊，攞個死屍出嚟同人哋擋住啊，兩隻手揸兩支槍，中間擺個死屍喺度。 喂，呢啲位大佬好睇過 John Wick 啦，係嘛？即係我意思即係打鬥啊，真係打鬥啊， 淨係吹打鬥吹打都贏啊。 係咯。 係啊。 咁都唔使睇。 係。 即係對路比桑咁有偏見。 系，嗰啲人唔知啊。 即系如果你要数两个而家嘅，即系叫做真进啲嘅导演，即系唔计啊，小黑道啊，嚟嗰啲系啦，劲。即系其实我就系净系会数到詹姆士金马伦同埋路比桑嘅啫。 系， 系啊。即系如果哇咁都唔使睇，嗱咁呢个画头你都睇喎，佢画头你都睇喎，咁唔得咩？真唔得咩？ 我觉得好得啦，啊，系好得啊。 系咯，咁啊唔知啦，我睇下有机会睇到同大家讲下，因为呢套暂时香港就未有，咁呢套几时咧？系美国几时做噶？ 美国同台湾同一日，就6月21日。 哦，但系香港系完全冇期。 完全冇期嘅香港系。 冇期，法国 可能 唔知。 咩？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得做嘅。我觉得应该做嘅机会都大。 都会做，你觉得都？ 我认为佢会做。 系咯，个卡士都有啲人识嘅，除个女主角唔识啫。但系就有英女王啊，唔系罗兰啦 ，Helen Mirren 啊。 系。 跟住就仲有阿稻草人啊。 系啦。 另外同埋仲有狂野时速六第六集嗰个反派，即系故事里面阿光头 Jason 个细佬啊。 嗯。系 啦。之前做过 Dragoner 嗰个啦。 系啦，冇错。 系 啦。哦，系啊，系啊，系啊。海套呢套唔系我啲新人出嚟，好多好多兵嘅， 系净系喺个画头度咋，变造型都变咗五六个啦，已经系。 系啊，冇错。 即系你净系睇佢啲造型，你都赢晒啦。 系啊，冇错。都个样都几标志，系咯。有。 系啊，我觉得 OK 喎，绝对。期待喎，套戲 係。 係咯，你睇女特工、女殺手呢啲成話冇得輸咯喎。 甚至乎啊，佢呢個已經係黑寡婦嗰 level 咯，我覺得。 唔係 ，no， 超越。 喂，佢個身形靚過黑寡婦好多喎。 嗰啲其實 佢個身形、佢個身手、佢做出嚟成個打鬥都已經係贏曬你，係贏曬。 佢唔係肥肥矮矮嗰啲喎。 個芭蕾舞蹈員嗰啲嚟㗎嘛，個款係。 唔係，芭蕾舞蹈員係矮啲嘅，佢就係高嘅。 佢係 model 嗰啲款嚟嘅。 model 佢本身就係 model 嚟嘅呢個女。 咁啊 係。好靚嘅，你睇下佢 model 嗰啲相啊，大佬好靚噶。 係啊。 靚過套戲入邊啊。 係。 套入邊已經整得佢冇咁靚噶啦，專登即係嚇唔想佢咁搔首弄姿嘅。 嗯。 得㗎，即係所以呢套真係我真係唔知啦。唉，咁但係大家都未睇都已經排定台嘅，咁有咩好講啫？ 诶，你潮流兴啊嘛，潮流头 有咩讲？唔使讲啦， 冇嘢讲， 有咩 使同佢哋讲？ 咁呢个画头都唔得咩？冇理由啊，系咪啊？ 我直情觉得系 Kingsman 嗰个 level 已经系第一集啦， 超越噶，唔系啊，劲过噶， 唔系路比桑拍女打系好劲噶。 嗯， 系。 系啊，但我唔知点解上次千星之城唔系咯。 啊， 除非阿卡拉特嘅分离真系教而不善啦，除非系。踢都踢唔到啊佢。 唔奇噶、 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啊，但系人哋呢套做出嚟，哇呢、這个 model 就掂啦，即系可以做新晋打女啊。唔係，同埋都唔係話係咪佢打得勁嘅時，即係你睇你點拍咧，總之拍咗出嚟，佢拍咗出嚟勁咪得咯，係咯。咁梗唔係話佢真係咁勁啦，咁都叫你自己做一次咁，可能穿曬崩嘅，係咯。 係啊，一墮落花嗰、那個都好勁啊，但係佢拍完嗰套之後都唔知去咗邊啦，嗰、那個女主角係咯。 唔係啊，今次咧個表現嗰打鬥表現唔係墮落花咁啊，勁好多㗎。係 勁好多咁個。 你成覺得哇，佢真係可以殺曬嗰啲人喎，真係勁到。 嗱， 即係你 believe 呢樣嘢咯，最少佢做到。 佢有啲動作我啊，你有冇睇身我唔知啊，但係佢有一個位咧，係佢點樣穿，即係原本由企直咁，然之後就雙腳嚇趴喺地下咁，然之後就穿過去嗰個一個好矮嘅窗嗰度咧，嗰、那個動作咁冇得假嘅喎，嗰、那個都當然你 唔知啊，總之你睇佢呢啲打係， 但係嗰、那個 勁 喎， 你啲港產片啊，直情 係啊係啊， 嗯， 你港產片都已經好犀利㗎啦，拍打係咪啊？啲女啊打好犀利，佢勁過你啊！ 系如果以女打系啊，絕對 女打真系系啊！呢條哇呢條好勁喎，大佬 真係勁狠過楊紫瓊、楊麗清嗰啲。 係絕對 係啊， 絕對係 係啊， 嗯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哇呢度邊有得走咧咁啊，咁啊睇下啦嚇，咁到時做咧點啦，係咯，咁啊但係如果個唔知咩認定六比桑就係爛片，我唔知呢個概念點樣嚟。 嗯。 其实咪就因为佢做过太多挂佢名，但系唔好睇嘅戏咯。 系啊，冇错。 你睇真啲，唔系佢拍嘅套戏。 真，如果数翻挂得佢个名，真系好多都难嘅。 好多都唔得。但系佢故事系佢噶嘛，最弊又佢唔系真系就咁做普雕塑，但系佢故事咧，那个人拍得唔好冇用噶嘛。 系。 即系我净系抌个故事俾你，这个杀手不太冷，冇用嘅，你拍得好先得噶嘛。整个故事就系、那个故事都 OK， 都有趣，但系好睇啊，因为拍得好啊嘛。 系。 咁你换咗唔系佢拍嘅，咁我都相信会争好远，系咯。咁系啊，咁所以如果佢亲手拍嗰啲，其实即系尤其是系拍呢啲实，即系真系拍人嗰啲，其实 系 好啊。 打女打。 嗱打又得，佢但系佢文相都得噶，你唔好搞错，佢系即系 action 到。如果你借个手不太冷系。讲多过打嘅、 哦， 但系好睇噶，每一句对白戏都系食得好靓噶，同哇同佢一路讲个故事，你唔会停噶，你睇系哇好好好睇，好有趣，你睇我唔知道我唔知睇咗几多次啊呢套戏吓，但系都系仲系觉得好好睇。 我都系 吓，唔知点解噶吓，明明条傻佬同条靓妹做乜都无谓咁样嘅，但系唔知好有趣噶吓，唔系佢系有趣啊，好睇嘅地方就系 interesting。呢樣嘢唔易做到嘅，今時今日有好多戲都拍唔 interesting 嘅，好唔好睇。明明個主題應該好睇，就拍出嚟都唔好睇。咁大家睇下咯，但真係睇過先講啦，係咯。 嗯 好，咁睇下，如果要睇到就要同大家講啦。呢套 Anna 希望香港會上，係咯。台灣都做，香港醜唔醜啊？係咯，唔做冇理由啦。好，大家期待下。好啦，咁除咗呢啲，仲有冇啲咩話頭？有啲乜嘢咁？仲有冇？ 就画玩具啊嘛，讲下。 哦，画头冇晒啦，讲晒啦， 好啦， 系啦，冇画头冇啦。 好啦，咁有啲咩嘢出咗咧？ 如果出咗嘅话，就新嗰啲 B B 战士嗰个创结转啊， 三国创结转 系啦，即系 B B 高达嗰啲咁啦，系咯。都唔係特別，咁啊出咗噶啦，本來都出咗，有咩特別呢？最特別係佢有啲嘢跟嚟嘅嘢喎。 哦，因為日照雲埋女部最新跟嚟有電單車嘅， 係啦，咁都冇有咩特別呢？啊，好特別嘅個電單車， 就係砌你發覺電單車原來嗰兩個轆係喐，係轉唔到嘅， 係啤咗落去嘅， 啤落去嘅，係啦， 連埋個車尾車頭咁一件個咁樣， 一件嘢嚟嘅。 系冚埋咁样就 竟然系咁，有冇搞错啊？咁啊，仲炸嗰啲食碗 吓，咁唔知啊？ 系啊，系炸过，真系 系咯， 点解咧？因为你可能会合体系嘛？ 同埋啊，除咗吊魂同埋吕布出咗之外，另外貂蝉都出咗嘅。 系。 啊，系啦。 但系貂蝉冇跑 啊！貂蝉就冇电单车嘅。 貂蝉系乜嘢？叫乜嘢嚟噶？系咩？ 沙帝利啊！ 哦， 沙帝利，哦哦，即系唔系沙帝利啊？ 系啊，系啊。 可以同可以同阿边合体喎？同阿吕布。 哦。 貂蝉。 咁就赤兔。 貂蝉同吕布合体啊？ 我见到有赤兔嘅喎。 赤兔咪 合体 边 啊？ 哦。 合体啊，变咗做野鹰咯。 咁 犀利吓？点解会咁噶？ 佢原本系新安州，跟住我净系杀第二大侠，我睇变咗夜鹰咯。 点解会咁嘅？会变咗个第二个角色咁神奇？ 其实之前都有变身样嘢，不过佢冇合体嘅。近时旧三国咧，开头孔明系凌格斯嚟嘅，跟住但 系佢 做到咁上下剧情，突然间变咗廖高达嘅。 其实佢呢啲系咪玩翻 G Generation 嗰啲？即系将两架机合体咁啊，变成另外一架咁嗰样嘢噶嘛？ 咁啊唔知啊，真系。 你玩 G Generation 佢哋咪好兴咁样做嘅？ 系啊， 系咯。 吓，即系两架咩？ 但系嗰架嘢真系有咩呢头系变咗呢架咧？其实都冇乜呢头噶。 系啊，冇乜呢头 嘅。 系合完嗰只魔蟹啦，佢话你中意啊。 吓，咁唔知啊。 嗱，通常就会变架劲啲嘅机咯，唔会变一只渣啲嘅机嘅。 正常系嘅。 唔会合完体变咗渣股咁嘅。 哦，但系打天咗 T generation 系会嘅，会有时合咗之后变咗废啲嘅冇机会。 哦，系嘅咩？哦， 佢因为有个即系佢个系谱系咁一即系咁连落去，佢有阵时会有啲机会变翻啲比较冇咁有用嘅机嘅。 低级啲可以落翻嚟。 系嘛，即系两部好劲嘅高达合埋变咗铁球啊嘛。 入边吉姆嗰啲啊，或者会。 变吉姆两个高合埋变吉姆， 佢可能会变成嗰啲咩种型吉姆嗰种啊？ 因为佢嗰个系开发嚟噶嘛，咁你可以由逆向开发啫嘛。 哦， 系啊， 系啊， 即系退化。 系 啊，其实佢咁样俾你做咧，其实等你可以玩到即系储晒所有成个套件嘅，因为好似 系。 咁即系可能佢呢个喺个面具度都尝试咁样做啦。 系啦。 系啦，咁但系你话架电单车都可以合体？ 唔系架电单车，因为佢有啲关节屈佢个车头啊，咁啲人估可能有机会系咪有啲嘢装上去变马或者 可能系啲夹啊咁系嘛，类似系嘛？ 夹就应该唔会啦，因为佢成个左右夹埋，咁应该唔会变夹嘅。 哦，咁所以 即 系将 啲夹装翻上佢嗰度就得，应该系。 或者咧呢个就 咁呢个就牺牲咗呢个碌会转呢样嘢啦，竟然 系啊，梗系冇转啊。 嗯。 系啦 ，OK， 咁就好核突啊，变咗系，系咯。 咁但系你话啲分析就 OK 喎，系咪咧 ？O 唔 OK？ 唔 系，就少咗。 感觉上 hea 咗啊，比之前 hea 咗啊。哦，咁样，即系越 通常都会系咁噶啦，佢哋。 哦。 做下就越嚟越 hea 噶啦。 即系投机就打响头炮啊，整好啲咁样。 系啊。 明白。你买落咗啦，咁你都买埋噶啦，咁啊。即 系 老董要落坑噶啦，而家啲 即系好明显咧。之前咧，佢哋好多啲透明件台只嘢，你好多见到佢挑通咧，跟住两件冚埋咁，等佢啲色可以分得好啲啊。咁但系我见到而家只吊魂嗰啲咧，系冇啊，都系左右合埋咁一只色咁样，跟住咁冚。 哎呀，系啊。OK， 好，咁啊都中意啊，买下啦，系咯。 嗯。 嗯。套卡通系几时有得睇咧？ 好似七月先有做。 系咯，我都冇动画，即系会唔会难 sell 啲嘅？ 系啊，应该有埋到动画真系好远噶啦。 佢点都系先行嘅，通常。 而家其实难 sell 啊，因为咧好明显系啲僆仔唔砌模型啊嘛。 哦，咁都系。 因为而家之前好似上次都公布佢嗰系咪日本佢嗰个模型展啊，话主要入去六成定几成啊？啲人都系30至40岁啊。 哦，咁即系呢个创杰传其实系 aim 中老嘅。 唔係，但係因為而家 佢中 老咧就全部話上一代正啊嘛。 哦， 係 話呢代唔得啊嘛，即係永遠都係話舊嘅好啲嘅一個都。 係，咁肯定係。 係啦，咁啊呢個比較尷尬，所以而家今次呢個僆仔又唔玩，跟住老嘢又話上一代好啲咁啦，比較難 sell 啲咯。 哦，咁即係創業轉已經可以接埋啦。 咁咪要睇埋套动画啦。 睇埋套动画得唔得？其实 如果动画推得到咁看，有人买嘅到时。 但哇，到咗七月先嚟喎，大佬。 咁啊，唔知啊。 嗯，即系而家佢嗰啲产品同套嘢唔同步呢样嘢都几怪嘅，即系一系就做紧个卡通就唔出，完咗只出咁冇意思啊。一系咧啲嘢出晒，但系到卡通又未上咁，其实推唔到喎，咁样就系。 嗯。 系咯，你唔会而家卖上一个拉打啊，或者话下一个拉打，你梗系卖而家个拉打咁啊，大佬。 或者你话 做紧出嗰啲道具啊，定系嗰集出呢个道具就嗰排出翻嗰个玩具咁，梗系咁样噶啦。 唔系，因为其实而家都有啲咁嘅情况，即系好似啱啱只XA 嗰只 level 99咧，即系背面嗰个形态。 嗯。 哦，佢都系啱啱而家先派货，今个月。 系， 两年后啊，套嘢做完，年几三年先做， 即系仲有冇人买啊？真系， 系啊，难啲啊，要除非中意啊。跟住，但系佢嗰只无敌玩家仲未公布话会几时会出嘅，而家真系。 嗯，唉，算啦，系咯，唔出噶啦，系咯。 吓，咁唔知啊，但系只要挂真骨雕嘅名咪得咯。其实呢个无敌噶嘛，过千嘅话一出呢个名就。 哦，即系唔使理嗰只系咩嚟嘅 ，HF 都 OK。一话系真骨雕就得啦， 系啦，咁啊真系过千啦，而家要， 即系买个名嘅啫，买个系列，系 啦，就系咁啊， 都系强迫症嘅人啫。好，咁啊，另外有一个应该系香港厂出嘅嘢啦，系嘛？ 系 Action Toy 系咪香港厂嚟噶？ 系 Action Toy 应该系。 咁但系我一见到佢哋公布出嚟，嗰啲系日本嗰啲网嚟嘅，就嚟紧会出嗰只我之前有提过啦，叫 Mini Action 啊嘛。Mini App 加版啊， 系啦，咁嗰时我就话喂，我及到佢摆喺度，我自己最吸引就系嗰几只白件，嗰几只细细只嘅超力电就啊 V 型电就同埋大武士中，其实嗰时仲有金毛狮王嘅，我记得，咁但系嗰只系白件嚟嘅啫，咁我睇落去就觉得佢啲结构咧，又唔似就咁一个喐公仔一个 action 公仔嘅，我觉得佢应该可以变形合体嘅，照计系。 系、 嗯，咁但系佢啲身形又做得 O K 嘅，即系其实系好过超合金嘅。嗱，即系我举例，超力嘅超合金咧，其实永远都做得好薄嘅，我觉得。 唔系身都整要好啲噶啦。 系，但系都系薄嘅。你侧边睇 佢要就只机嗰阵时薄啲。 系啊，冇错，飞机。但系咧呢只咧呢一只 mini action 咧，就佢个机械人形态系唔错嘅。 嗯。 系。嗱，佢就反而唔係咁重視，即係冇咁重視分體合體嗰啲機個樣啦。咁但係都 OK 嘅，都唔會話即係好差嘅。同埋佢好細隻嘅，所以你又唔可以要求太精細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唔錯啦，係啦，做咗出嚟。咁應該先有超力啦，跟住就 V 型，跟住有 應該超力 V 型同大武士三隻。 好，係啦，係啦，但係而家就唔見咗隻金毛獅王嘅，暫時即係上一色嗰啲相就未見到，係啦。咁、 嗯、 但系当然啦，超力同 V 型就冇乜大碍噶啦。其实都系讲真啦，嗰时出咗超合金嘅超力之后，佢都即刻出咗食玩版啦。 扭蛋都出过啦，佢系。 系啊，咁所以你唔需要怀疑嘅，佢虽然细只，但系佢个合体唔系咁复杂啫嘛，系咯。咁但系咧，反而大武士就奇怪啦。我就觉得咧，佢就唔会跟个 band 带嗰个变化啦，都好怪噶嘛。佢应该系真系瞓低冚翻，但系咧佢个头系钉咁呆过噶，因为佢人形咧真系好细个头。佢真系咁细，咁就好核突啦。佢个货位车变咗。 啲人笑啊！啲人话个货位车嘅雪柜。 唔知系咩咧，总之一嚿四方条咁咯。 系咯，四方嗰条嘢啦。 佢话要动起咗 个 雪柜 好细。啊，个车头好细，因为佢真系就咁将佢个头冚翻埋。系啦，佢就冇话好似日本嗰啲咧，就有多啲咩造型重视，换翻啲，佢又真系冇，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呢一架车呢、這个就逊色啲，咁但系嗰个大武士本身个样整得几靓噶， 即系变咗人形嗰阵时就 靓嘅，几靓噶，系啊，个可动性亦都唔差噶，系啊， 嗯， 咁我所以觉得呢个系列都 同埋佢个价钱就系3500英， 系啊， 呢度系吸引啊嘛，其实系 冇错啊，非常之抵玩嘅，我觉得呢、這个咁佢同埋系完成品嚟噶嘛，上晒色噶啦，系咯， 系上色完成 品，就咁睇真系唔差嘅，系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好似都系嚟紧出噶啦，系咪 八月啊， 八月系咪？哦，全部都八月嘅。 呢间厂咧就惯常咧就 delay 嘅。 是但摆落去日本网都 delay， 佢成日都係咁噶 ，delay 得係 delay 啊，公布嗰度係 delay。 哦，即係公布咗都會 delay 係，咁啊唔知啊，咁啊，咁啊，不過我諗呢只即係如果真係有貨出街，就值得大家即係玩下啦，係咪？就當 係咯，留意下都好啊。 當廉價玩下都好啊，你咪當係你真係當食碗都得啦。而家食碗好貴㗎嘛。 而家食碗都要幾嚿水啦。 哦，你勇者王始源勇者王食碗400幾啊？而家 哇， 之前係啊。 系咯，系咯， 重高大嗰啲过千添啦。 你直情当翻系呢个 level 嘅嘢买，都绝对冇，但佢冇输喎。你睇落，我真系觉得唔错。 唔错，系。 系咯，唔错啊，系。咁如果即系啲大机械人会咁陆续出，我都觉得好嘅，系咯。咁佢暂时试咗呢个呢个咩长滨啊，长滨政府 啊， 三部曲，四部曲咧，其实系连埋金毛狮王又 系 先啦，系啦。咁如果以为得咁可能都會繼續出其他啦，咁我覺得幾好咯，係咯呢個，即係你好難嘅，你將個機械人同嗰啲即變形合體嘢要平衡咧，其實真係唔易做到嘅，佢仲要唔係大隻啊嘛，佢好似有幾大嘅，都係 好似十幾 啊 ，CM 十三係咪好似 係？係咯係咯係咯，咁唔好大嘅啫喎，係咯， 同只1:144高達差唔多啦， 已經高過嗰個部分啦，其實 少啦，係啦係啦，係咯，咁應該唔錯噶啦，如果以咁嘅 size 係咯， 唔錯啦， 係咯，你不能夠同嗰啲大比例啊或者收入金即係要直接對比嘛，但我都覺得冇輸啊，係咯，我覺得佢機械人身形好過啫嘛，係啊， 但 係 而家啲人咧成日都話要有含金量先至抵啊嘛， 含金量，你翻嚟攞啲銀仔黐落去腳板底咪有咯， 唔係，其實分咗兩批嘅，一批咧就勁 cheap， 一係就。 喂，呢只唔係出入金嚟㗎喎，大佬點解要含金？ 佢咪唔鍾意咯，一係就勁 cheap， 一係就要勁有含金量同埋個價錢。 咁呢個都勁 cheap 㗎啦，算係嘛？ 係啊，你幾嚿水呢啲？ 呢只符合到勁 cheap 㗎。 佢呢啲類型嘅機械，佢唔會買 cheap 嘢㗎嘛，因為 即係都係嗰啲消費能力高啲嘅買嘅老餅機械人。 即係佢唔係嗰啲 係，你老餅機人都可以有食換嘅啫，點解唔得啊？係 咯，都一路都有出啊 ，Banda 食換一路都 係。係啊，都好受歡迎喎。 三一嗰啲成勁正出嚟。 雲多限定啊嘛。 係。 咁 攞住呢個名啊嘛。 唔緊要啦，我翻嚟我就會特別留意呢一個系列咯，我覺得幾好喎，係。 嗯。 可能我又唔係特別中意 Q 版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出得個等比例唔錯咯，最主要就是他的身形出得不差。 是。 不是说他真的只是变形合体变形，我都很闲的。是。是。即是说真的，如果出得靓对他不能够变形合体，我没所谓的。是。你靓都很紧要的嘛，摆在那里，你不是那么大只的嘛，摆在那里，你不适合体就不适合体咯，什么不紧要的，是不是？我觉得值得凑啦，最少是吧。 是啊，可以啊，呢、這 个。是咯，加醋啦，是咯，又唔係贵，是咯。咁大家留意住啦，是咯，不过是真係驚佢係咁 delay 到唔知几时先真係有货啫。 呢、這个先真 係通病。是啦，是啦，呢啲我买就应该都值得买，是啦。 讲开 Wobo 云咁就林讲几隻啦。咁云梭限定就啱啱有隻Gundam Seed Destiny 入面嗰隻曉啊。 哦。 金色嗰隻。 是。 是啊。就 Metal Wobo 雲出雲梭限定，咁呢隻算叫多人買啊，因為嗰陣時無限正義出 Metal Wobo 雲咧，講雲出之後咧係撳冇人撳唔曬啊，即係幾日後仲有一訂。但係呢隻係第一日已經俾人撳曬嘅。 唔係，通常香港人對金色係有偏好嘅。 係。通常地球人都係啊，唔係就係香港人。是聽講俾啲外星人植入咗呢個對金呢樣嘢好有愛嘅基因啊！ 一就全金咧，啲人就瘋狂噶啦。 係啊，我覺得牙狼都係贏喺呢度嘅啫嘛。 係。係啦，咁 如果中國超人咧個設定係金嘅，可能唔使死嘅。 咁樣啊？ 係阿叉都話正啊，到時哇正啊正個金啊金啊！ 係咁呢只咧就個價錢比正常咩 Turbo 人仲要貴少少，因為金色咁就 金色啊嘛。 係啊，咁啊港雲咧開就1200，可以1250嘅。係啦，咁但係佢呢個形態就係個背包係用緊地球用嗰個背包。 即係另外會，你意思仲有一個背包要追嘅？ 即係嗰個叫不知火嗰、那個，有浮炮嗰個背包喺太空用嘅。係。咁應該之後會出㗎啦都。 又出多隻係嘛？ 係啦，咁如果你話 咁未必嘅，可能佢就係齋吹個背包嘅。 嗯，唔對噴翻咁咯。 係咁另外一個翻炒冷飯咩 ？Paul Warburg 咧就係 High New Gundam 啦。 哦， 呢個又點咧？係小説版，咁佢其實隻嘢之前出過好多次啊，其實。出過三次啊，其實。 小説版又有咩唔同咗咧？ 嚇！今次個頭會改咗個頭台上半身啊，膊頭啊。咁嗰啲會新帽啊用。係啦，咁最特別咧，佢已經公布話會出埋佢支米卡嗰支巨炮啊。 哦 ，OK。 嚇！咁但係睇雜誌公布咧，碌炮都要7000英。 乜意思？即係另外買㗎？ 另外買。 啊，唔係送嘅， 嚇冇得送，點會送俾你？ 啊， 即 係 碌炮仲長過只高達嘅，其實 係。係，咁我知托住啊嘛，即係又係玩啲，即係嗰啲嚇永夜湖嗰啲嘢啦。 係啊係啊，係黃金電騎嗰啲炮啊嘛。 個勁長勁啲，佢呢啲再重啲，飛唔起啊應該係。 唔係，咁佢呢支即係等於白色嗰支用嘅，咁但係佢呢支供電咧就唔係 MS 俾嘅，如果睇小説應該係。隻勒佳林就冇男俾供電俾佢嘅呢支炮， 即係嗰隻機械就負責掹雞嘅啫，係嘛？ 瞄準啊，掹雞嘅其實。 係咁，即係唔需要佢啦，反正核戰機咁咪得咯。 咁但係啲人都講話點解會係成7000英咁貴啊？咁因為其實公布咗咧， 真係可以開炮啊！係因為 即係合 EX 合金咧，隻下一隻即係之前咪出咗1J 嘅 VF。 系啊， 咁佢公布咗会出 VF1S 剧场版啊马辉嗰架骷髅机， 系 咁佢都公布埋佢嗰个宝贝咬剑甲，但系佢宝贝咬剑甲都系8800啫， 咁抵啲喎，佢嗰套又 系啊，佢买套夹多啲嘢，咁都系8000，佢呢度一碌炮都7000，点解会咁咧？但系因为而家暂时未有相，唔知会唔会包埋其他，即系啲二世剑啊或者咩啊， 有生效系嘛？ 嚇，梗唔會啊！多數有啲可能浮炮，即係個飛翔版嗰啲特效，或者有啲咁嘅嘢啩，或者個保護罩有埋啩，我唔知啊。 總之係撳你水魚嘅咧，唔使講嘅，你買咪買咯，不過中意咪買咯，一定係唔值嘅啦，使乜講嘅？ 嗯， 係啊，都係咁啊。咁咧，套標最新另外係咩？套標另外最新又會即係 X2 啊出 cos 風嗰只。 嗯， 哦， 又是限定啊呢只， 嗯， 咁但系其实同只 X1 除咗个面同埋个颜色同埋只角之外，应该就成只一样嘅。 咁今次有冇又俾个鹦鹉啊？定今次其实第啲嘢度？ 哦，唔系，今次系俾翻 X2 用嗰个武器，就有支长距嗰支炮同埋，有嗰个嗰支矛啊。咁都係睇中唔中意呢個角色啦。不過 X2 其實咧人氣又唔係好高嘅。如果你正常通販咧街賣咧，就應該跌價跌得好勁。 嗯。 咁所以擺雲索啦，呢只要。 係。 冇咧，都係草題啫。 係啦，咁啊差唔多。 係。 係呢啲 啊。我有樣嘢想問問，就係、是、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見到咧，有女嘅變形金剛有灰件，但係佢嗰個。即係你知啦、啊、變形金剛仲要女嘅話咧，就通常都出到三尖八角咁啊嘛，即係冇一個女性嘅 body 做到出嚟噶嘛。我見佢呢個咧做得到出嚟，仲要咧係變到型嘅，好靚嘅。 咩嚟啊？邊只嘢啊？ 粉紅色嗰只啊，即係成日企喺哥白文隔離嗰個女機械人，即係變電單車嗰、那個。 佢呢度就變咗做跑車嘅， 咁樣噶嘛，應該係 唔知跑車定太空船啦、啊、之類啦。咁啊， 粉紅色嘅啦，總之佢係。 係啊係啊，粉紅色、白色 嗰啲。嗰啲嚟嘅咋嘛？ 唔係佢三廠嘅，如果 呢啲應該係第三廠嗰啲嚟。 哦，第三廠 ，OK OK。我咁第三廠有啲個波係軟嘅都有。 咁樣。 即係真係可以揸嘅。 嗯。係，咁啊唔知啦。如果都有三廠嘅。 Okay, 都 系 呢啲啊， 冇啦， 冇啦 ，OK， 好， 冇啦，系咁上紧啦， 好啦，讲晒，会，咁好，下个礼拜哥斯拉， 哥斯拉， 有冇十低图噶？ 王者巨兽啊， 系啊， 王者巨兽 ，OK， 系啦， 系啦， 咁啊，听讲就话有十几只怪兽嘅，哦， 咁不過就除咗主要嗰幾隻啊，即係啊哥斯拉啦、三頭龍啦、呢個莫斯拉啦，同埋嗰隻咩話麥頓啊、拉頓啊、 拉頓 之外嗰啲咧，佢老作嘅，咁啊其實只不過係， 嗯， 係啊，即係其實佢呢度戲子作嘅，即係唔係嗰啲。即係真係真係嗰時嗰啲怪獸嚟嘅， 即係唔係個心口有個電鋸嗰啲，唔係嗰種嚟嘅。 我唔係嘅，佢話係呢套，因為呢套戲自己即係作嘅啫。O K， 其實啲人而家估緊即係三頭同阿基多拉斷幾多個頭啊？點啊？ 哦， 斷幾多個頭？ 咩斷個頭嘅啫？仲斷多幾多個頭啊？ 唔係，因為佢好似話計個數，基多拉出咗十次場咧，話由近時因為而家咧，佢話十次有九次咧斷頭，係一次冇斷到嘅嘛。哇！ 哦。即係使唔使三個頭？ 哦，即係睇下跟住使唔使斷頭啦。 係啊，同埋斷幾多個頭咯？有陣時係兩個斷，或者咩三個頭斷曬，或者一個頭咁斷咯。 嗯，係咪咁？嗯，呢個好緊要嘅咩？ 啊，唔係，因為佢覺得次次都斷頭啊嘛。咁同埋啲人笑就係阿基多咧，一走埋去阿哥斯拉打埋身戰就一定斷頭啊嘛。佢話佢開頭遠距離肯放電嗰時就會贏嘅嘛，啲劇情嗰度。 係。 嗯。其實我的重點就覺得佢到底有幾似翻日本嘅特攝嗰個版本啦、啊。咁而家睇畫頭係幾似嘅喎，雖然 flash 係係咯，即係佢好似幾有誠意去重現咁嘅。我暫時睇係啦，咁到時係咪唔知啊？係啦，咁暫時睇係喂真係有啲似特攝片嘅喎，睇起上嚟係咯。不過就用荷里活特技做咁啊，應該唔錯嘅。 係，同埋喺預告片已經見到隻哥斯拉有嗰個全身紅色嗰個紅蓮哥斯拉嘅形態啊，唔知點解會有。 啊，嗰陣時紅蓮哥斯拉係點樣變出嚟㗎？佢係 吸咗好多嗰啲， 佢係 核能量點乜？ 核能量話好似話倒咧破壞咗佢嗰個冷卻，嗰、那個即係 G 細胞嘅冷卻系統啊。咁佢嗰個散唔到啲熱啦，咁佢變咗就成身紅曬就係死，咁諗咩爆咗嘅佢係真係。 哦，即係哦，今集有呢個造型添。 係啦，今集有呢個造型嘅應該。咁唔知會唔會死啊？ 應該唔會嘅、啊，如果唔係點 會？會下喎，下一集點會有同？ 佢仲要同金剛打嘅喎。 唔係，因為如果近時舊嗰套都係佢掛咗之後，佢個仔吸咗啲輻射變大嘅。 細哥師奶。 係啦。 哦， 咁所以先可以同金剛打，因為細只翻啊， 係啦，有機會。 哦 ，B B 拉啊出，哦 ，B B 拉打打青光。 如果唔係只青光，點解短時間幾廿年內變咗過百米啊？之前好矮喎嗰陣時。 係喎、哦，咁啊係喎。 咁B B 拉係 Q 版咁樣。 個頭好大，個頭好大嘅喎。 係咯。 哦，唔係佢變大嗰時叫遮亞佬啊，嗰陣時好似話叫。 哦 ，Junior 嗰只嘅應該 係。係啊。 哦，即係唔係 BB 拉哦， 係啊 ，OK 好，係啊，咁啊睇下今集點啦，就莫斯拿變咗好惡個樣係咯， 嗯， 嗯，係咯，有隻眼喺個翼嗰度咁嘅喎，係咯，好有型喎，係，咪啲人話嗰個中文海報好中國啊， 嗯， 係咯，唔知啊，嗱我都唔係 OK 啊，都係咯，係咯， 唔係最見到中文字咁中意啊佢哋。 嗯，好、okay、 特別有簡體嘅，唔中意啦。 係。 以我所睇咧，係個哥斯拉嗰三隻字插咗喺度，怪怪地啫。即係如果冇埋嗰三隻字就 咁。咁如果連嗰個嘢都冇埋，唔係中文海報噶咯喎。 哦，唔係，咁你唔使咁樣插咗喺中間噶嘛。 唔係，因為佢犀利就係嗰啲鬼佬海報都係用日文寫噶嘛。即上一次係啦，最少佢哥斯拉嗰張字係日文嚟嘅，係啊。咁我唔知佢今次點啊，係啦，咁啊都玩下啲，咁我又冇得咩好差又冇喎，係你理得佢啊，睇戲啫，係咯，係咯， 嗯， 玩啲啊，係咯，套戲好唔好睇啊？睇下對下個禮拜好嘛？係， 好， 咁下禮拜就係哇，就係 Cookie 啊，復的路老手啊，就正常， 係， 哦，係喎，嗰個冇得 正常， 未係 正 喎，係咯，下個禮拜先正常 ，OK， 咁大家睇啊，係，好冇？ 下禮拜冇啊，下 禮拜真係冇啦， 係啦，冇人見到啦。 咁電流戰爭喺條數咧，因為又咗個日子喎。 嗰個應該要再之後啦，睇下先啦。 哦， 係啦。 應該係咪七月？八月啊， 八月 五號啊。 係。OK。嗯。 咁 即係。嗰套係除咗呢個奇異博士做啊， Tesla， 佢又唔係做，佢唔係做 Tesla 嘅喎，好似係 佢做愛迪生啊， 开只身。咁好似仲有啊蜘蛛侠噶喎，荷兰仔噶喎。 咦？ 系啊，咁算做啊，我哋新个助手啊嘛，即系佢呢度就后生啊，就嗰后好劲噶嘛，嗰条友啊。 嗯。 嗯。 哦。 好似系咁啊，好多人做噶，其实系咯。 系。 好多人做，咁呢度我相信都期待啊，应该喺呢度。 系。 期待啊！呢度应该等，哇，等咗好耐，褪完又褪啊！呢度。 嗱呢度都唔搞嘢喎，咁荷兰仔又有乜嘢咧？咁啊，Iron Man又有嘢喎，咦？乜仲要 Netflix 喎？咁就系咧，好似应该系阿 Happy 啊搞嘅，就系嗰时咪嗰度快餐车啊，佢竟然有套电视，就唔系古仔嚟嘅，就讲佢真系讲佢煮嘢食，真系煮嘢食，系啦，咁啊真系喺度讲点样整嘢啊！咁佢真系揾咗荷兰仔同 Iron Man， 系 啊，你可以咁讲 Happy 啊 ，Happy 风味啊。咁啊，佢又唔系整啲複雜嘢嘅，佢都系整啲即系好似啲快餐，但系咧就几得意嘅喎，系咯。咁啊又搵好似阿卢伯唐尼啊，咁啊罗兰仔啊， 仲唔系十二度风味？ 系啊， 咁系嘅，咁但系搵唔搵到罗兰仔同阿卢伯唐尼先，系咯。 系。 系嘛，人哋复仇者班底走过嚟玩啲十二度风味，已经唔系一样啦，系嘛？ 佢嗰个英皇班底啊嘛，嗰边咧。 系咯，你英皇班底，大佬同人哋复仇者班底有得比，系嘛？ 系。 咁人哋就唔会整啲铁碎落去啲嘢食度嘅。 咩话咩话咩话整啲铁碎哦，我你讲嗰次，嗯系，亦都唔会整啲好 cheap 嘅吓，即系诶麦当劳嗰啲啊， 风味曲奇嗰啲啊， 嗯吓，唔系啊，而家有只咪喺咩即系台湾又搞紧噶，大佬人哋仲搞紧噶，大佬唔系讲笑啊，系咯，不过嗰个真系话咩咩后生食神嗰咩奥利花乜鬼就好似。好大劑喎，見到有話啲餐廳咧，好似喺歐洲執鬼曬喎，得意，好大鑊 啊！我老細啊，唔掂我就 係啊，咁啊唔緊要，好 Netflix 啦，咁啊嚟緊有嘢，乜即係佢飲食節目啊嘛 ，Netflix 做之前有冇㗎？ 之前都有啲煮嘢食嘅，之前 都有嘅，都有嘅 ，OK。不過主要今次就真係揾咗 Happy 係嘛，咪即係 Happy 自己搞啊。系咯，咁啊，亦都真系叫翻咩 The Chef Show 咁，即系嗰时嗰架快餐车嗰套嘢咪叫 The Chef 咯。佢成有话嗰套戏入边佢整嗰样嘢，话喂整出嚟试下咁，即系佢真系有关嘅，同佢嗰时嗰套戏里边出现过啲嘢啊咁咯，系咯。咁我都觉得得意嘅呢个系咯，咁啊系咯，睇下啦，系咯，到时啊， 嗯， 系 呢个就好似几时啊？六月啊，好似好快嘅咋，系咯， 嗯， 系咯。嗱呢个唔紧要啊，咁啊分分望住，分分有。有就幾多話俾我聽，我都幾有興趣，係啦，係啊，呢套雖然呢個唔係古仔，啊都幾得意啊。好，仲有咩嚟嘅有嘢睇咧？有咩睇咧？ 啊， 冇啊，跟住 就 六月噶啦，要去到 啊， 係，跟住已經下月啦。咁有咩要期待嘅電影？ 黑鳳凰啊，特工黑鳳凰， 係啦， 哦，跟住嗰個禮拜啦，即刻演係， 係啦，六月六號， 奧斯拉，再跟住就，哦，咁呢套都走唔甩啦， 係， 都睇埋佢啦， 睇埋啦， 大結局啦，係啦。 系啦， 系咯，咁唔知算唔算大结局啊？但系佢个制作单位就系大结局咯， 同埋即系分分钟 都算，我觉得应该都算噶啦，应该都系 分分钟呢班演员吓、啊，都最后一次见佢哋大集合喺度吓，系、啊、 呢、這个班底嘅组合应该系呢个啦， 系 啦，最后一次啊，好大机会系咁，系咯。 通常拍得黑凤凰都大结局啦，上次 X Men 三部曲都系黑凤凰最尾嘅， 嗯， 系， 嗯。 O、okay, K， 好。 阿明话咩啊 ？X 教授咩话？做乜嘢话喺度会 咩啊？咩 X 教授？ 你上次冇讲话咩吓 ？Eat 啊？ 做咩 ？I T 啊 ？Eat 啊？ 系啊。 咩？ 小丑回魂啊！小丑回魂、啊。 小丑回魂。 哦，系。 唔系我老 X 教授啊。 我啊神探少娇啊，上次讲开阿拉丁嗰个粉红战士。 系。 系。 系。 系啊 ，X 做乜嘢 老 X 教授可能系做 Charlie 又会唔会啦？ 真系抄出抄住都唔系 Charlie 事人机会啦。 唔知有份竟然喺新嘅神探少娇啊，系啦。 十一月。 不呢个未拍嘅，系啦。咁系咩人做？好似有讲过嘅吓。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嗰个粉红战士咯，即系阿拉丁金集个女主角咯。 系啊，再猜嚟啊女主角啊。 猜嚟系啦。 系啦。 系啦。即系有一个好似唔系好识啊， 唔好识嘅系啦。 系啦。咁到底 X 教授即系老 X 教授系做乜嘅咧？咁样唔通真系做查理？ 系咯，唔知啊，有最大机会咯。 做查理即係冇得出鏡囉。 唔知㗎，係囉。唔知㗎，冇人去到包士來啊， 係囉。 佢唔會似會做包士來囉。咁仲有啲咩角色呢？再唔係咁你話啦。咁除非做嗰集先會出下嘅角色係一啲敵人㗎啦，除非係咁。 睇下點啦。 咁但呢一個組合就唔聽落又唔係好吸引囉。 吸引囉。 我哋就話喂唔係喎，咪應該搵史泰龍三個女做好似吸引啲。 都得。正常 係。史泰龍做埋查理係嘛，仲要啊。 係。 咁樣話。好。仲有咩戲嚟？有咩值得期待嘅？就再跟住有冇啊？ 就 MIB 囉。 就咁 ?MIB? 係。13號啊。 超級 特警隊反轉世界。 哦，已經是哦，雷神同阿 女 武神 雷神第四集， 系同龜公精嗰度， 系啊，冇錯， 第四集系啊，呢度冇變肥佬嘅，系啊，官仔骨仲西裝添， 系靚仔嘅呢度， 系啦， 呢度靚仔嘅反而系啦， 系啦，啲左膠發功好似失效，仲有龜公精，系啦， 系冇俾人叮走到，系咯， 系啦， 冇揾 C C 執走佢，系咯， 冇錯。 嗯，好啦，咁再睇下呢度，咁应该都游走唔甩㗎啦，又係囉。係。係啦。好，仲有冇。 六月二十有九龙不败喎，佢话。 係，好啦，咪睇埋啦，係咪有。 係啊。 仲有天魔特工第三集喎，佢话。 係啊。 即係 Hellboy。 係。 冇错。 话啫，我觉得。 哇，但係 Hellboy 我听讲真係。奶咗嘢喎，佢已經 成日。我覺得應該唔會上㗎啦，照計就。 係囉，跌到眼淡淡喎，聽講佢。 係啊。 好慘啊，真係。 係。 都睇怕呢個唔會開到下一集啦，睇怕。 係。 阿二人冇機會出場啊，真係，係囉。係囉。咪真係好大鑊啊，聽講係。 嗯。 係啊，真係好慘。咪真係我覺得睇下有可能好嘅，就你話真係好唔好，唔係話非常之大，但係咪話完全冇得上畫咁樣，不過咁冇辦法嘅，你真係睇票房啊， 係啦， 係， 好，仲有冇？ 咁見到嗰套《海獸之子》啊，6月27日， 咩嚟？ 日本動畫嚟嘅。 哦，海獸咩嚟㗎？海獸之子係咩嚟 㗎？其實都唔 講鯨魚啊，佢係。 哦，鯨魚，哦，即係唔係怪嘢嚟嘅？ 唔係鯨魚， 唔係鯨魚啊。喂，但係佢個。嗰、那個表達好怪㗎，即係少年派咁㗎，係啊。 哦，即係都係奇幻包裝，奇幻。 啊。 O K， 咩人搞㗎？ 叫道邊部啊，個導演。係 啊，唔係好識啊，但係呢個。 但係配音嗰啲唔識喎。 係啦。 配音就係勞田愛菜。 哦。 蒼井優。 蒼井優。道吾郎。 我道吾郎係喎。 OK OK， 系 啦， 咁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啊， 有冇有挂个名字？有宫崎骏边个咁样嗰啲啊？ 暂时 未知， 香港未有宣传，唔知。 哦，香港未有宣传，好，到时睇下咩啊？点解？ 香港有宣传，可能会挂都唔定。 唔系有啊， 即系套套都关宫崎骏事嘅，系啦。 睇呢、這个睇呢个老老修之前咧，佢就系播呢个嘅、那个 trailer。 哦， 系啊， 得唔得？ 好睇啊个 trailer 咁样。 OK 嘅。但係個畫風就可能同大家想像嘅會可能有啲唔同，係、 哦、啦。哦，真係好古怪嘅。 又未知好古怪咧，即係唔係又點講啊？佢會似少少點講啊？寫實啲啊，或者動作係會係、會寫實啲嗰啲個。 哦，真啲嘅做得。啊、O、okay, K， 好。再睇下咯，即係睇下點？誒點解會無端端買呢套翻嚟播嘅咧？咁咩？咁咩特別咧？ 有九石羊。 其實，哦， 九石羊做配樂， 係啊， 哦， 咁都有啲關係，係咯，係咯，係。唔止啦，九石羊唔係有個嚟緊有一套咩 game 嚟噶嘛？咩唔知咩異國啊叫做係啊，即係兩個 國 咁樣噶嘛。 異之國 啦，係咯，係咯，嗰套都有套卡通㗎。 哦， 嗰個哋唔知一個主角就加個輪椅仔，跟住有個女同學咁啊， 爭 啲俾車死就一 轉 轉咗去個即係動物，即係嗰啲好似係動物人咁嘅世界。咁、哦、嗰、那個竟然嗰個公主係同呢個女同學係好似係有關係嘅、那個靈魂係嘛？好似 係是但有一個生又另外一個會死，跟住但係兩條仔嘅各中意一個啊嘛。 系啦，咁、那个轮椅嗰个就喺嗰个世界反而系行得入边咗 啊。系啊， 而 变咗咁啦，系啦，咁啊几得意嘅，系咯，同埋啲画风都几靓嘅，系你睇落去都有少许斯普利嗰啲咁嘅风嘅，睇落去。咁嗰套都， 如果我冇记错咧，佢本身呢只 game 就系、是Level 5，即系呢个闪电十一人嗰间公司出嘅，冇记错嘅话 都会唔错啦，系咪？如果系咁， 本身 game 我就麻麻地嘅。 game 唔知啦，但系到动画睇个画头几靓喎， 冇错， 真系几靓喎，系啊，同埋几有趣喎，好似睇落系咯。咁呢套就暂时香港都未有，因为都好新嘅，系系咯，日本都好似未做嘅，其实系咯，嗯，但系呢啲有机会会嘅。如果你话既然我讲咗久石让，因为呢个都系久石让做音乐嘅， 系， 即系好似个 game 同到戏都系，可能用翻咧，或者唔知啦，系。咁久石让都久石让喺香港都系一个卖点嚟嘅，的确系，啱嘅，都几多人就算唔睇嗰啲动画都中意佢啲音乐嘅，的确。 嗯，咁《魔六月》应该冇乜啦， 冇乜啦，系咯，咁啦。就咁啦，咁啊 ，Terminator 话几时做嘅话？ 十一月一号。 一月一号啊。 哦，十一 ，OK，OK， 好啊。咁呢个就要等下啦，咁起码都定实咗系今年会睇到，即系 Terminator。 应该都实噶啦，应该都。 啊，系啊，超音鼠话褪咗啊。 系啊。 系褪到下年好似话年。我唔记得好似二月定年中啊，我唔记得咗好似。 我谂大家冇特别期待啊嘛，睇完 我冇期待啊，睇完佢家招， 唔系我期待佢个样变成点嘅，只系 即系 睇戏冇期待会睇嘅， 系咯，即系如果连比家超都一般咁，超音鼠又可以点咧？系咪？ 系咯， 嗯， 系另外咧呢、這个之前一直睇到啲资料就壮志凌魂二就系七月十一号上嘅 Top Gun 系啦 Top Gun。但原來我在 Wiki 那裡看回呢，原來不是今年做的， Wiki 那裡的資料是明年6月 的。其實拍了未啊，跟住大佬這套東西。 現在都很懷疑基本上。 啊、開了鏡未，有開到鏡啊，其實。 明有真的有見過一些劇照的。 哦即有影我們拍的。OK,OK。 但是個影是2020的其實 是。是啦你一直。我哋見到 咁正常啦，而家先至拍，咁點會咁快有得睇啊？係咯，嗯，咁個 I P 有興趣嘅，係咯，不過即係會仲有咩講咧？咁樣咁佢哋仲揸唔揸 F 十四嘅咧？係咯， 應該唔係 F 十四， 唔會揸， 係咯， 唔會揸。 咁我就覺得揸嗰個味道咯。 因為有埋維基馬都會再翻嚟做翻嘅， 係。 是即是都是做 Iceman 呢、這、一个呢、這个 哦哦哦哦 中咗晒咯 哇！但系佢坐唔坐得落嗰个机舱啊？仲 我谂 佢哋唔使坐啊，应该坐喺出边督人嚟。 其实系咪佢哋已经变咗教官？其实有新主角啦，已经 应该系应该系噶 啦，佢哋哇咁样唔仲好唔好睇啊？ 唔系唔知啊，临尾揸翻场咯，可能最紧要 系嘛？ 哦，就係揸部嘅，因為佢哋改咗。 係講阿伊森康演，即係阿湯姆點變咗教官係嘛？ 定係 喺度教佢哋點化妝啊？仲要係點樣整易容咧？咁樣 唔係，跟住臨尾佢哋唔掂嘅，要出手啊！啲教官準備咗場。 咁樣係。咁咪好似《寒戰太平洋二》 啊？ 係 喎。 好睇嘅喎，係咯。 嗯。 喂，同埋我真係中意睇 F 十四，我換第啲機啫。即佢最尾系冇晒机啊嘛，要攞翻个 F 十四出嚟系嘛，都 唔知啊， 仲加咗变形系统啊嘛，可以变位机嚟啊， 嗯， 唔知啦，咁呢套如果系做都走唔得嘅，其实有系咯， 系， 即点都要一睇嘅，话就系真系个 I P 好大咯，系咯最少， 系啊， 冇 错，唉，算唔算系 Tom Cruise 嘅另一个 I P 啊？可以碌翻起啊， 系啊。 咁但呢啲戏始终系要有即系战机嘅战斗啊，咁呢啲我谂嗰个成本都唔低系嘛，会唔会？即系有航空母舰啊，成咁你呢啲系咯，当然你可以 CG 整嘅，系咯，好多嘢可以唔难嘅，嗰啲整得似真。其实旧嗰套嗰啲飞机好多都系模型嚟噶，你睇唔出啫系咪？ 系，嗰套都 好 好， 真 系 好真喎，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不過 anyway， 如果真係有都期待嘅，係啦， 咁 top 就係 好， 仲冇啊？係咁多 啦，冇啦，咁上下啦，唔會數曬啦， 唔會數曬啦， 上下啦，係咯係咯，咁好，哥斯拉啊，下個禮拜翻嚟 ，OK， 好， 啊，咁我哋有冇特備話？冇啊，今個禮拜冇特備。好，好啦，咁啊，咁講完咯，真係我哋 OK， 講好耐啦。好，咁再講下啦。咁如果大家有冇諗到去邊度可以大家去聚下餐啦，或者乜嘢？你會有個地方啊，提供俾我哋食摩啊，定聚餐咧？或者真係可以聚下會傾下偈咧？咁大家就踴躍啲啊，回覆下我哋啦。咁另外故事都繼續投稿啦，歡迎大家，好嘛？ 係啦， 好，好就係咁啦，好。好啦，咁我哋个Facebook 系乜嘢啊？ 系就系、是、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232。 系33926127632嘅，咁啊欢迎大家上嚟啊，留下言啊，或者你发表下啊，即系可以贴一啲新闻我哋啊，提供下料啊，咁或者我哋有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更正嘅。好啦，咁有边个听到我哋节目咧？ 就係呢個 Vegasin Cashbox 同 Cashsquare。 係啦，咁啊 Cashbox 嗰個 link 係點樣嘅咧？ 就係 cashbox.fm/ch/137279。 137279係嘛？好，係咁啊！大家 download 咗呢個 Cashbox 就可以方便啲聽啦，又唔會阻慢你個機啊，係嘛？咁啊，同埋share 下或者介紹啲朋友都容易嘅。好嘅。好啦，咁啊，大家去以上嘅渠道听我哋啦。好啦，冇啦嘛，冇嘢补充啦。 冇啦。 好啦，好，下个拜翻嚟同大家讲哥斯拉啊。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